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可以回听往期主播的朋友圈的所有节目了。首先啊，咱们来说说这两天全网都在激烈讨论的一个热点。浙江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雪梨啊，他的真名是朱晨慧，还有网红林珊珊，两个人涉嫌偷逃税款。那么在相关的税务机关协作配合之下呢，对他们两人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稽查。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清查，朱晨慧、林珊珊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在上海、广西、江西等地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虚构业务，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其中，朱晨慧虚构业务，把从有关企业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8445.61万元，转换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3036.95万元。林珊珊虚构业务，把从有关企业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4199.5万元，转换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1311.94万元。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朱晨慧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6555.31万元。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2767.25万元。 好家伙，这两个人加起来追缴加罚款都已经快超过1亿了，所以很多网友都感叹说：“网红主播这么赚钱吗？”虽然说我没有做过直播带货啊，但我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里头的路数。就比如说直播带货赚钱的渠道啊，一共有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品牌给的坑位费，那很显然头部的网红收费就越高，比如说我一个品牌10万块钱一场直播，那10个品牌就是100万。第二个呢，就是销售产品之后收取的佣金，就比如说我们以10%来举例子啊，销售额如果一晚上的直播是1000万，那主播就能拿到其中的100万。所以说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那个双十一的一个数据哈，就能想象到这背后主播能赚多少。那这第三部分呢，就是用户在直播间里的一个打赏，比如说那些一榜二榜送的嘉年华之类的，这哪是送嘉年华呀，这的确是屏幕那端的用户真金白银买来的。 所以问题来了哈，那就这三部分的这个收入该怎么交税呢？有律师说啊，这个交税一共涉及到增值税和所得税两种。那其中呢，增值税部分像坑位费和销售提成都明确属于销售服务行为，所以要交增值税6%。但是直播打赏呢，目前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有人觉得这属于赠与，不用交税；也有人觉得这个赠与的数额，有点大了。主播很好，粉丝呢喜欢去打赏，其实也该算入到这个服务收费里，也得交税啊。那至于这个第二种所得税，按道理来讲呢，也应该更清晰一些。只要有收入，不管是坑位费、销售提成还是打赏，都得交这个所得税。但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交的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因为企业所得的税，它最高是征收35%，个人所得税呢，最高征收45%。你别看只有这10%的这个部分哈，那你想想这些头部主播们，他赚的这么多的坑位费和所有的服务费在里面，他少交那10%，这10%，那起步就是可能一套房子的钱就出来了。再加上呢，企业所得税可以去扣除成本等等的费用哈，减少交税的部分。所以一些网红主播呢，就把他们的歪脑筋动在这儿了啊，明明是应该缴个人所得税，却通过注册公司，然后移花接木，说是企业所得，同时呢，通过虚开发票、虚增成本等等的手段来降低应缴纳的税的数额。根据这个杭州税务部门透露哈，他们还发现了，其实除了刚才说的两位主播，其他的个别的主播也同样存在涉嫌偷逃税款的一个行为，目前已经在稽查当中了。其实说到偷税漏税，我们可能关注更多的是明星这块哈，像之前有这个演员范某某偷逃税款被罚了9亿，后来呢还有这个郑某，一个同样是一个演员哈，阴阳合同也是翻了车。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网红经济的发展，网络主播也成为了避税大户。目前呢，涉事的这两名网红呢已经都出来道歉了，并且暂停了直播。但是呢，不得不说到这个事情哈，因为网红群体它的社会影响力现在可以说是真的已经不输当红明星了。但是部分的网红呢，他的行为呢却显然无视了这种影响力，就他们给人留的印象仿佛只是说我是一个网红，我就是赚钱啊，赚钱真轻松，赚钱真好。这就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根据新华网曾经发布一份报告的显示啊，有54%的95后，他们的梦想是成为主播和网红。想想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我们年轻的一代看到这些之后，他的目标，他的梦想就变成了只一味的去追求虚幻的这个流量幻想啊，想要一夜爆红。对于网红来说哈，确实是做网红挺不容易的，毕竟每天都很辛苦哈。我们可能了解不了他们背后的辛苦啊，费嗓子就不说了，可能还需要日夜颠倒怎样。但是呢，是不容易，但我们更应该去珍惜自己的付出呀。在享受这个流量红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还有一份社会责任，做到这个遵纪守法的带头作用。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心存侥幸心理，不要企图说我蒙混过关。像最近几年，国家税务部门多次发文强调要加强明星艺人还有网络主播等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这也让整个这个文娱领域的税收监管进一步加强，并且形成常态化。这也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哈，就是合法收入必须合法纳税，违法收入一定会受到惩罚。况且随着现在这个大数据新技术的应用，所谓那些障眼法，你是根本逃不过执法部门的法眼的。不管你是网红还是明星，在法律面前不会因为你的人气和流量而拥有特权，只要是触碰到了这个违法的底线，就要付出代价。有句古话说得好，贪心不足蛇吞象，蛇虽然暂时吃得膀大腰圆，可最后也逃不过被活活撑死的结局。所以也希望一些网红啊、明星啊，能够多一丝理性，多一份担当，这样也等于给自己的前途多上了一份保障。说到直播哈，我也想起了这两天刚看到的一个新闻，看了之后也感觉很气愤。就是现在的确是一个人人都有话筒、人人都有摄像机的时代，打开社交媒体 就能通过直播或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生活，这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如果说边直播边开车，开的车还是救护车，那是不是就有点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了呢？最近呢，在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有一个救护车司机在执勤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直播。这个视频传出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啊。根据那个网友直播录屏内容显示，这名司机啊当时是一边开车一边直播啊，视频当中还有救护车的鸣笛声。从这个司机的直播账号上可以看到，他从今年四月份就开始在抖音 APP 发布视频，大部分的视频呢都是以记录医护人员的急救工作为主。那从今年9月17号之后，这个司机的直播频率就是明显增加了，频率最高的时候曾在10天里直播了40场。截止到11月18号最后一次直播呢，他的这个账号直播次数已经达到了100多次。这个近几年哈，在互联网这个快速发展，应运而生了各种直播平台，而且呢具有这个成本小爆场大的特征。所以随着现在流量经济爆发式的增长，在这个时代下好像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直播中的网红经济确实是在某些方面啊，比如说拉动消费，促进就业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这个直播经济产生的像直播加的新经济的模式，也的确在多个行业提供了新的传播价值的途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但是回到这件事情上，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将医护人员的工作日常去拍成小视频或是做直播，的确可以让大家对医护人员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能够促进大家对医护人员多几分理解和尊重。所以在这一方面，直播确实有它积极性的一面啊，但是呢这个积极性过犹不及。如果是10天直播40场，甚至说是边开救护车边直播，那就是不好的一面了。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一边开车一边直播本身就有发生意外的风险啊，何况是救护车，它的速度肯定是比较快，而且会频繁变更车道。救护车在这个警示灯下和这个报警器呼啸的过程当中，那就意味着在争分夺秒，那是伤病者在与死神赛跑。这个场合真的不应该成为直播博取流量的工具啊。的确现在直播呢有一定层面上代表着挣钱，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绞尽脑汁的去博取关注，谋取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丧失了对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法规的坚守。其实最近几年在这网络直播当中的种种乱象哈，我们不仅在节目中提到，其实大家也都感受到，此前这个相关部门和平台也是对此制定了各种办法加以整治，想要来约束主播的行为。然而呢仅靠这个监管并非是一劳永逸，直播的乱象还是层出不穷。所以为此啊，这个网红个体也应该坚守好这个道德底线，遵守公序良俗，向公众啊输出高质量内容的同时，千万不要为了博取流量置法律甚至说置生命于不顾。毕竟说只有获得持续的这个粉丝吸引力，才能长久的红下去。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周末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哈，说到这个 OFO 小黄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它已经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了。用户在使用这个 OFO 小黄车之前，都知道是要交纳99元的押金的。2017年的时候 ，OFO 小黄车可以说是从天堂坠入了地狱啊！从那时候起，它的风光不再，想要退费的用户在剧增。那2019年有媒体测算说 ，OFO 线上申请排队等待退押金的用户有1600多万人，涉案资金达15多亿元。按当时的那个退费速度来算，排在最后一位的用户需要等到12.5年才能把这个押金退回来。那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用户在无奈的等待着，很多 OFO 的使用者没有退出来押金的人都说，为了退费，这个 OFO 的 APP 已经坚持几年都没有删。其实对于广大的用户而言，99块钱不算大数字，但这件事呢确实让人感觉很不爽。不过呢，这个最近 OFO 呢也是放出了一个好消息，说在它的 OFO 商城呢推出了拉好友帮退押金功能。在这个 OFO 商城页面显示啊，这个功能包含邀请好友帮你退押金，还有好友下单奖励、10元特惠充值退押等功能。但是呢，看到这儿想退押金的用户也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怎么个退法哈？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您当时这个99块钱的押金没有退啊，如果您现在能拉到好友使用他们这个 OFO 的商城，那你就可以不排队哈，直接退你的这个 OFO 押金。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直接都退给你，它是指你邀请好友注册 OFO 可以让你等待退费的排位靠前。那好友下单奖励，这个是指你邀请的好友如果下单了，你就可以退一部分押金。那10元特惠充值就是指充值10块钱之后啊，立即退押金2.5块。这也就意味着你想退回99块钱的押金，就需要拉来40个好友注册使用，并且充值10块钱。我觉得这个事儿哈 ，OFO 可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流入，但是我觉得它并不一定能够梦想达成，因为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很多人已经对这个小黄车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哈。这个时候你颁布一个这样的方式，谁还愿意跳这个风险极大的火坑呢？如果是我的话，为了尽早退押金而昧着良心把那些自己不知情的好友拉入到 OFO 用户，那不是坑害我自己的亲朋好友吗？最关键的是，按时退押金本该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应该覆盖什么额外的条件，甚至是拉好友帮退费。所以我觉得这种手段啊，蛊惑用户去拉好友，可以说是一种神操作，就是说白了，我觉得它是对用户权益的再次侵犯。就想当初这个 OFO 小黄车横空出世那会儿，在这个共享单车界也算是个现象级的创业公司了啊，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一晃几年过去了，从鼎盛走到衰败。如今呢，可以说这个坑人的手法也是坑出了现象级，不光是坑用户，还试图去让自己的用户去坑自己的朋友。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其实从那个陷入退费危机那天起， OFO 就在消极应付这个用户的退费请求。他们之前也是变着法的搪塞阻挠，甚至是刁难退费用户，也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现在呢，已经失信于大家的这个 OFO 又想起这招拉好友帮退费，来蒙蔽大家，不可能为他这个坍塌的信任加分的，反而会让他们的形象是越描越黑。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 ，OFO 的创始人还信誓旦旦的承诺说，将为 OFO 每个用户和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但是这几年呢，确实也有一些行动啊，比如说 OFO 在试图这个抵消押金这块玩过很多花里胡哨的小伎俩哈、啊。比如说2018年 ，OFO 与这网贷平台 PP Money 合作，用户呢可以将99块钱的押金一键升级为网贷平台100元的特定资产。2019年的时候呢，又上线了这个天天返钱功能啊，宣称反正是无需排队，直接退给你押金。但通过粗略的计算呢，一位用户大致需要消费1500块钱才能拿回99块钱的押金。你说这哪是退钱呀？这不是要钱吗？今年7月份的时候，法院通过最高法院查控系统对 OFO 关联公司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股权还有其他的财产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看得出呢，这个 OFO 商城 也算是他试图偿还债务的最后一丝挣扎。虽然跟之前的共享单车本身呢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呢玩起来的这个套路确实还是差不多。明知道这个押金难退已经是这个 OFO 曾经用户的一个痛点，但是现在呢还拿着这个作为刺激点去引导用户去拉新人，完全没有依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这民法典中的要求和规制啊。那从网贷到购物返现金，再到现在拉好友帮退押金，这个妄图想要通过拉新用户再来割一波韭菜，用新韭菜来还部分的旧韭菜的债，本质上我觉得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还是在损害用户的一个利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应该放纵让他一次一次的割韭菜啊，去欺骗消费者，还是要让这个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用户之间形成一个合力，共同推动这个押金事件能够合理合法的解决，也为未来的所有的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范式。现在呢，你说教培时代结束，某个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哈，把这个80000套崭新的桌椅送到了农村学校，把自己的财产捐给了学校。而这个小黄车 OFO 小黄车的时代的结束，经营者能不能也相同的体面的离场啊，让这个用户的押金能够顺畅的退还给用户呢？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的。 你那边是个晴天，会比过去快乐些，你那边是个晴天，让我的祝福也没有白费，我这里还是雨天，该如何晒干我的球鞋，听到你的一切，我努力想改变，勇敢一些，小心一些，不要流泪，不再流泪。小心一些，不要流泪，不再流泪，明天会不会晴天，我会不会潇洒一点，明天会不会晴天，快乐离我远不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 现在可以说万物皆可忙，这个忙怎么讲呢？就是盲盒的忙。最近根据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啊，在年轻人群体当中兴起了一种别样的恋爱形式，叫做恋爱盲盒。只需要花1块钱就可以获得一张写有一个陌生人微信号或者 QQ 号的纸条，或者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扔入盒中，以此来等待有缘人。现在呢，这种盲盒式的恋爱已经从线下发展到了线上，不只是地摊经济啊，更有专门的小程序和淘宝商铺也去开展盲盒的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但是呢，这背后确实是涉及着各方利益啊。估计现在盲盒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哈，从最开始的玩具盲盒、文具盲盒，再到后来的宠物盲盒，再到如今的这个恋爱盲盒，盲盒确实是在与时俱进，不断催生出新的形式，玩出新的花样。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新鲜感和好奇感，也着实是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反响嘛。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些花样不断的这些盲盒已经在不断的更新换装中失了本心，变了质，不仅带来了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甚至是已经开始游走在法律边缘，触犯了法律法规。就比如说这个恋爱盲盒哈，恋爱盲盒虽说是满足了一部分年轻人的社交需求，也扩大了他们的社交范围，一定程度上呢确实有积极意义，但是呢这个恋爱盲盒我觉得也是要 是有代价的。新鲜感和刺激感都是一时的，但通过盲盒来寻找爱情，我觉得不仅不能找到心仪的对象，更有可能因为填写了自己的私密的信息而带来了一些隐私泄露的风险，增加了自己陷入杀猪盘的可能性。首先就比如说这些我们的信息哈，肯定汇聚到了一些商家或者小程序，在收集了大量的用户的隐私数据后，难保不会说把它售卖给一些小广告商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分子，极大可能会侵害到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另外呢，用户通过支付1块钱获得的盲盒恋爱对象，也难保他的一个身份的正当性和真实性。像某些不法人士就是利用这些信息无审查的漏洞，随意填写个人信息去虚构个人形象，以获得对方的好感，那最后骗钱骗财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那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轻信对方而遭到欺骗，不仅伤害了自身的感情，更有可能会危及财产安全，所以最终落个人财两空的下场，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儿。无论如何，就是如果没有合理的这个规则约束哈，任由这些恋爱盲盒野蛮生长，我觉得会造成不可预料的一些后果。这个恋爱盲盒我觉得也可以有，但是呢监管不能下线啊，必须明白这个互联网上或者一些商城服务上哈，相应的规章制度还是应该必须要及时跟进的。比如说这个社交平台或者电商平台还是要承担起责任，对于这些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店铺还是要多加审查，及时避免那些有可能会泄露一些人信息的啊，做到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同时呢，我觉得有一些店铺平台和小程序哈，太爱盲目跟风，就是想去占这个盲盒的风口，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这是谋求长远发展最好的办法。那对于有恋爱需求的人来说啊，你填写这些恋爱盲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啊，尤其是一些不太正规的小程序或者店铺，那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也是爱护自己的感情很重要的一部分。说到爱情，它确实个哲学问题，它可能是一瞬间的心动，也可能是长久的依赖，但是我觉得爱情绝不能是盲目抽签啊，冒着把自己的隐私泄露给别人的风险来换来爱情啊，这样的代价我觉得不太值当。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自己的隐私，也同时珍惜自己的感情，尤其在一些社交平台电商平台中也要注意好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哈，最近有一个视频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争议。在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啊，一位戴着口罩的男子用手指指点点，在骂一位烩面馆的老板孙先生，说8块钱一碗的烩面是在害人，还威胁孙先生说：“我叫你在这个地方开不成。” 那这个老板也是试图去反驳哈，和他讲道理，但是这个男子呢是紧紧逼问，让人难以插话。在这视频监控当中还看到这个男子对这个会面老板孙先生进行了推搡打脸，也是这个老板被逼得连连后退哈。这已经不是这个会面店头第一次遭到恐吓了。这个孙先生也说哈，事发前一天也有一帮年轻人来恐吓踢桌子，就怀疑啊他们可能是一伙人，但是呢也不能确定。据记者了解啊，事发地呢是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烤全羊店，被辱骂和威胁的呢是店老板孙先生。21号晚上8点多的时候，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就上门挑衅威胁，然后孙老板报警之后呢，警察赶到将这名男子带走。孙老板说呢，那天他正准备关店的时候，一名男子呢突然就到店门口上来就骂，说要我这个店关掉。孙老板这家烤全羊店已经有10年了，10月9号呢，他的店里开始卖羊肉烩面，一碗面8块钱。受到了很多环卫工人及困难群体的欢迎，生意很好。但近一个多月呢，孙先生陆陆续续受到了不同人的上门挑衅。这次上门的男子不仅威胁他家人，还动手打了他。孙先生说呀，对方质问他的烩面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当地呢，市面上的烩面是12到15块钱不等这样一个价位，但是孙先生呢卖8块钱，比市面上呢至少要低4块钱，这也就是说便宜了1/3多。所以优惠如此之多呢，自然很多人很多顾客就会来光顾啊，难免也会影响到附近其他烩面馆的生意。据孙先生介绍啊，他的面馆呢从摆地摊到现在的门店已经开了有近12年，8块钱的烩面活动也只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的。初衷呢其实不是薄利多销，而是因为他从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长大之后呢就想感恩社会，所以才推出了8块钱的烩面。这因为竞争压力难免心生怨气哈，但这绝非是打人的理由。去打这个孙先生的这行为，既侮辱了他的人格，更是突破了法律底线。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哈，同时也折射出了当前这个微公益事业仍然存在不被他人理解的困境。对于这面馆老板而言哈，自己明明是在为这个困难群体献爱心，帮助他们度过寒冬，应当是得到奖励的。老板献了爱心，反而争议却接踵而至，扰乱了正常生活不说，甚至还蒙受了炒作乃至是扰乱市场秩序的骂名。这种现象别说让老板寒心了，我觉得更是让人们对于这种微公益行为望而却步。来自社会的误解、抹黑乃至伤害，都会让原本想要去献爱心的人们不得不瞻前顾后。当前呢，我国的这个慈善事业的发展哈，的确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要给这些慈善事业补缺补漏，那鼓励这个民间的自发的公益的微力量积极参与进来，就是关键所在。像这个面馆老板这样的微公益群体哈，我觉得他们既具有爱心，同时呢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往往还能熟知身边困难群体的具体生活需求，进而能够很精准地去帮助援助他们，解决有困难群体的燃眉之急。所以正因为有这部分自发的民间的公益的力量积极参与，我们国家的这个慈善事业才可以更加灵活、更加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呢，对于这个面馆老板哈，这种微公益的群体，还是需要社会为他们的行为多开一些绿灯的，让这些微公益事业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只要这些公益性的自发的行为是合理合规的，能够真正的为困难群体带来帮助，一方面呢，献爱心的人能得到赞誉，另一方面呢，有需要的人真正能得到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痴心依然滚烫，哪怕流过泪，哪怕受过伤，不忘初心的模样。我们头顶灿烂的星光，青春飞扬，永远不退场。流过的汗水将未来点亮，一路成长，心向远方。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